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踏着音乐的脚步轻舞飞扬，乘着歌声的翅膀遨游音乐的海洋。有限古典音乐广播98.6兆赫，每天10点22点播出。歌舞剧场，爱与心灵的天堂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 请欣赏在2010年12月10号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举行的赵云红教授独唱音乐会，曲目有亨德尔的《弥撒亚》中《快乐西安德人民》，莫扎特的《经文歌》中《欢乐颂》1、2、3乐章，门德尔松的《乘着歌声的翅膀》，舒伯特的《尊语》，布鲁赫的《不需要》，拉赫玛尼诺夫的《这儿好，捕鼠人》，阿尔亚比耶夫的《夜莺》，以及中国歌曲《小河淌水》《茶山新歌》《思恋》《火把节的欢乐》等。 Respondendo, Und in der Ferne Oh, Под мою и любовь. Oh, 快快